我是一名航空公司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在相声小品等娱乐作品当中，有很多具有讽刺性的段子，表现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的人依靠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以及那所谓的三寸不烂之舌来完成他所精心布置的骗局。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是骗子狡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骗的一方过于的老实和善良，对骗子少了几分提防之心。最诡计多端的就是大忽悠和逗你玩这两个狡猾的骗子了，我相信大家对这俩词一定不陌生吧。好了，这里是带您快乐旅行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儿的旅程当中呢，要跟各位说一说相声小品当中的大忽悠和逗你玩。大忽悠这个人物来自于赵本山的小品啊，分别在卖拐卖车和功夫当中出现了。在2001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人们看到了卖拐这样一部小品。这个小品的基本框架的诞生是在一个小酒馆啊，当时编剧向范伟讲了几个真实的小故事，范伟特喜欢，只是原型人物是大夫和小病号，于是呢他们把这些故事重新的改编了一下，主角换成了骗子和被骗者两个角色。等到赵本山参与进来以后，几个人又坐下来重新的商讨了一番，就基本确定了。大忽悠通过各种障眼法，通过使用各种似是而非的手段以及种种的心理暗示，最终把他的那套歪理邪说灌输给了范师傅，达到了他忽悠的最终目的。现在呢，咱们来听一听赵本山、范伟、高秀敏的小品《卖拐》，听一听大忽悠的真本事。 大忽悠，大忽悠，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孩子爸， 哎，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因为啥呀？ 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你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蔫了，能把奸人忽悠蔫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你可拉倒吧， 信不信？ 我就不信这那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这拐打失误了。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他还可以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别着急， 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哎，来人了，喊。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喊卖 卖啊卖 卖啥呀 拐 连上 拐卖了啊拐卖来 走怎么回事 拐卖 谁要拐卖你啊 不是他拐卖了 你要拐卖啊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啥事啊你多管闲事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没事玩呢 这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哎呀 拐卖了 非常严重 啥呀 太严重了 说啥呢 没你事儿 啥玩意儿严重 应该告诉他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来媳妇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 走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啥 那是不可能的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在饭店工作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身上一股葱花味是不是饭店呢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颠勺的厨师呀 是吗 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是吗是厨师吗啊算你猜对了 哎别算是不是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牙重了又是马期那是怎么回事 你能信吗 我信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要还想 真的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为啥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那是哪儿憋的呢 腰部以下啊脚往上 腿啊 对头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两步 走两步 你鞋没毛病吗 有啥毛病 一根高一根低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腿 一条腿短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绝对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吗 麻了 哎他咋麻了呢 你剁你也麻麻吗麻没麻麻吗 麻了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病腿短别控制放松走走走走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 呀 你走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你说，你看着吗？我媳妇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啊。不是大姐啊，这是早早没发现你这是。 你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别着急啊，你呀啊，小的时候嗯，崴过腿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贴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得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 干啥呀？我等会儿看他眼睛来不及。 腰疼，我在调病。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用药不好使，好使吗？ 大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啊，我老伴都知道，拄拐。 拄拐，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你啊，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弯。 这是条废腿啊。 有了咱这是好腿。 你说啥呢？好好腿谁拄拐呀？ 是 你别蒙人了。 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我啥呀？这是我跟着腿怎么回？ 你不让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啊，就完了。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么严重的，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童小鸡拱撵的吗？ 回好了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那个二百二。 二百二啊？正好一副拐钱啊。 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拐呀，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你说啥呀？不是，卖啥呀？我赌什么玩意儿卖？ 对， 那这样呢？ 对。 那你那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不卖了， 别说话了，行不？ 大哥， 接管。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是，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那什么， 给一半，一百。 哎，行，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压。 好。 哎呀，别说话了。 那什么， 对呀。哎呀， 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俩包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 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要什么自行车啊？要啥自行车？ 呀，啊，对。 我没说要自行车。 对。 你咋这么样 呢？你说这要自行车？ 别说了，跟人要自行车。 我啥时候说？ 别笑啊，别，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说，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我没说要自行车。 我跟你说，大哥， 以后我不领出。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对，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好， 不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要在他坑你呢，他。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兄弟，啊，下拐。 大哥， 你 缘分呐。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好 啊， 大哥， 你别激动。 那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过啥分他还得谢啥呢？ 谢谢啊！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的？走，换个地方。 还干啥去？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不是大事。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当中呢，一同来说一说相声小品当中的大忽悠和逗你玩。话说在小品卖拐的最后，大忽悠推走了范师傅的自行车，于是乎呢，这个续集也就这样诞生了。在2002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在万众的期盼当中，大忽悠推着自行车改成了轮椅又上了台了。 因为过去了一年时间啊，于是在一开始大忽悠的妻子简单的几句话，不仅让人们想到了去年的经历，也勾起了人们对于他们要采取哪种手段再忽悠一把的好奇，一下子就把观众带入到了他们营造的氛围和剧情当中。这次主角大忽悠把当时流行的脑筋急转弯融入到了他忽悠的手段当中，慢慢的消除了范师傅所有的戒备，又一次把他带入了自己的圈套中。这范师傅啊，单纯善良和大忽悠啊，狡猾的诡计引起了观众一次次的捧腹。跟去年一样，这个小品同样荣获了春节联欢晚会观众最喜爱的小品类一等奖。下面呢，再来欣赏一下赵本山、范伟、高秀敏的作品《卖车》。 做准备，请听第一题。 说 ，Number One。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都不等于三？ 错， 媳妇你答。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错。 我们说， 在算错了的情况下等于三。 这算错了，你算错了还等于六呢呢？ 是是。那没有等于好几亿，你没答上。 你再来一个，我找个窍门了。 请听第二题。 说。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子呢？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错，媳妇答。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正确。 你是出生就生啊？那 请听题。 你来。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八个猴。 错误。 俩猴。 正确。 怎么的？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俩猴。 骑着呀， 骑马那个骑。 你这是谐音，你这骑着。 哪叫谐音？ 你再来一个。 我咋没说蹲一个猴呢？ 你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你别， 请听题。 说， 树上骑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几个猴？ 俩猴。 错，八个猴。 怎么的呢？ 树上骑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这回骑七个了。那树受得了吗？那个。 你别管树受不了，它掉下来也是八个猴。 你别砸了，你砸不上。 你别，我为我的智商要讨个说法。来， 请听题。 说， 说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让你担心？ 长在腰上不让我担心。 错，媳妇儿答。 长在别人的脸上不让你担心。 都咋整？你笨。就你那样还长腰，长腰上那叫闷头，还长腰。 哎呀， 屁股那叫火疖子。 怎么回事？哎呀，我。你 的脑袋承认不承认有病？ 我不承认。我 现在有法调理，我马上就给你治好。 怎么治？ 你把脚离地，你脚不离地它永远不行，一离地你指定打死。 我怎么离地啊？ 你试一试，你找个地方看看吧，自己就找去了。别着急。坐好了。 你别 脚抬起来，请听题。 说，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算错的情况等于三。 耶、yeah! ，恭喜你答对了。你说，发现没？对了，因为你俩脚离地了，病毒就关闭了，所以说啥都上不去了，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我站起来，来一个。 说一位醉汉， 嗯， 喝醉酒之后拿起这么大一块石头到电视砸去，只听啪嚓，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因为电视质量好。 错， 因为没砸着。 正确。 你没砸着怎么啪嚓一下呢？ 啪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就你这智商！ 呀，你快回家！ 你骗 兄弟， 你骗 人！ 请听题。 说， 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拿起这么大， 啪嚓砸地上了。 恭喜你，都会抢答了。哎呀，你看， 再来一个。 你别答了，你。再来， 请听题。一个司机开着一个公交车，看对面的树上蹲个猴。刹车了，为什么？ 因为这个司机爱好动物。 错，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怎么 了？你说，哎呀，我这不是，哎呀，这我脑袋怎么的了？那猴屁股红的圆的，这眼神咋还不好使了呢？ 我是这是你再试一下子，你说注意书上动作好， 不必要动作了， 恭喜你。哎哎，你别不对， 怎么 不对呀、啊、大哥， 怎么不对呢？ 你看啊，是不是这么个事儿，我一坐着你问我的往往都是答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我都是新问题啊，是不是？你这不对呀、啊、你这个 啊，你这样 你这样啊，你这样 站起来是一道老题 来， 也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说 这个问题你是答过的， 你说 请听题 啊，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哎、你说这个答等于啊， 等于二， 人家是二， 二啊，你刚才不是说三吗？你说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哎呀，大哥，最后最后最后最后， 一加一这个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恭喜你，已经打俩八了。 我说，病的毛病你也找到了。你赶紧下车回家，我们得回去。 你别回家吧， 你别 给我们，我们还有事儿呢。 大哥，大哥，多少钱？我买，我买啊，我买。我明白了，大哥， 你别说骗你哦。 我明白了，从今以后我下半辈子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我买，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明白。 你说 这个轮椅就是去年那个自行车改的。 哦， 我就知道你犯这种毛病，我等你半年了，你知道吗？你要给钱千万别多给，你给个改装费也就400块钱， 没问题， 多给我就不给你处以后啥都不卖你， 差6000。 那个大哥呀、就带了300，你看看 拿着吧，那就不少了。 戴手表了，戴啥手表了？ 啊，戴什么手表呢？ 啊， 谁说戴手表了？ 我跟你说什么 你 说 大哥，你就赖我，大哥， 大哥，你说他俩这样的， 大哥， 就这么一块， 我没说。 大哥，大哥，你听我说行不行？ 你说都实在， 你听我说，像我这种智商，以后也就看不懂手表了。拿着，拿着， 哦，回去好好养病啊！ 好好。 你说你咋这可一个人坑你？能不能换个人啊你啊？行了、你要信我话，赶紧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的。 你还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脑袋都这样了，你怎么还跟我过不去呢你？去年人我当时给我调病，你就横帮竖挡不让。今天我要是再相信你的，我就是第二次上当。 没人管你， 大哥， 这种人太可气了。 你走前我送给你一句话，你摊上这样个媳妇儿，白瞎你这个人了。 怎么样？ 太可气了，这种人。 不用气，咱别恨他，全子这种人养活咱们。 谢总， 谢谢。走回家。 不是这玩意儿，你还要他有啥用啊？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还卖他。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赵本山、范伟、高秀敏的小品《卖车》，大忽悠凭借他的一张嘴忽悠了范师傅2回，在感叹范师傅因为善良被骗的同时，也能认识到大忽悠是一个多么狡猾的坏人，太不厚道了啊！我们这位善良的师傅啊，还会有下一次受骗的经历吗？逗你玩这个人有着什么样的本事呢？说到这儿呢，咱们上半段的旅行马上要告一段落了，送上一首周华健和任贤齐演唱的歌曲《别傻了》。在歌声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旅行，诸位稍后见。 情人节的那个夜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开开心心从新山开着车子越过长堤到新加坡去找你，你看见我不是很高兴，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当我把礼物送给你，你说别傻了，这句话伤了我的心。情人节的那个夜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也开开心心从新加坡越过长堤到新山去找你，你看见我也不是很高兴，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当我把礼物送给你，你也说别傻了，这句话伤了我的心。我的心痛痛痛进心里，我的眼泪

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蒋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